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空间站梦天实验舱昨天顺利完成转位，本周日上午时隔2年的北京马拉松将正式开赛。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病例704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昨天上午9点32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下午3点12分，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实验舱，这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向着建成空间站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转位期间，梦天实验舱先完成了相关状态的设置，再和空间站组合体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的方式，经过大约1小时完成转位，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本周日上午，时隔2年的北京马拉松将正式开赛，正值立冬节气前一天，选手在参加比赛时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郝孟科的报道。 11月6号，在立冬节气的前一天，北京马拉松时隔2年再次开赛。对众多马拉松爱好者来说，他们将迎来享受运动、展示自我的舞台。然而对参赛选手来说，兴奋之余也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拥有9年跑龄的马拉松爱好者，北京马拉松协会优秀公益教练吕云江提醒各位参赛选手，在比赛前要认真研究比赛当天的天气预报，了解气温走向。 比赛那天呢，应该是最低气温是3度，然后最高气温是13度。每一位选手啊，都应该是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个天气预报的，然后看一眼它的那个气温走向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早晨4点钟啊，气温是最低的。然后随着这个太阳升起来，慢慢的温度会往上提。然后我们比赛的那个时间点呢，应该是7点半发枪。那个点儿，那个气温大概应该在5-6度左右。 李云江提醒大家，在比赛当天，参赛选手可以身着长裤长袖，最好佩戴手套。 一般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把比赛穿的衣服穿在里边啊，穿上长袖，最好是戴手套。然后下身呢，就是就穿短裤，应该追求速度的人穿短裤应该问题是不太大的。如果要是说你要跑4个小时以上的，我就建议他穿一个长裤啊，长裤长袖，就是那种压缩衣啊，这样就会比较好的去抗寒。 此外，李云江强调，尽管一次性雨衣也能抗风御寒，但他并不建议将它作为取暖装备。 一次性雨衣呢，它不透气，一热身的时候出点汗，它就会形成这种水珠，然后粘在身上，你如果一把这个脱了的话会很凉。所以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说有些自己想淘汰的衣服，长袖长裤的，留一套穿一套，在比赛之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然后放到一边，比如垃圾桶啊，或者说就是放在路边，别妨碍其他的这个选手去行进，就 OK。 开跑时穿着长袖长裤，那么什么时候就能脱下来呢？李云江认为，可以选择到花园桥站时脱掉外衣。 在8点多，它那个气温就是会上得很快，因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嘛。要是说7点半跑的话，跑到花园桥那儿大概10公里，应该是40-50分钟，快的可能会更快，半个小时，反正也8点多了嘛。如果要说就想追求成绩，而且你开始的时候穿的是长袖的话，从那儿就可以脱掉，因为气温也上去了，能够更好的状态去往前奔跑。 此外，李云江特别强调， 在跑完比赛之后也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参赛包也去带一身干的衣服，然后跑完比赛，然后咱也有换衣区，然后给他换了就 OK 了。 为配合北京地铁五号线加装升屏障工程，从明天起到12月31号每天22点24分至末班车止，五号线列车运行区段临时变更为宋家庄站至大屯路东站、大屯路东站至天通苑北站区段停止运营，其中天通苑北站开往宋家庄站方向的末班车提前至22点24，大屯路东站开往天通苑北站方向的末班车提前至22点30。今年以来，北京昌平法院推行抓三端住三房溯源治理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效。昌平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阶段性成果，并在刘村镇成立辖区第一个溯源治理工作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现在就是法庭辩论，辩论焦点为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首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我们坚持是合同无效。 上午，北京昌平法院与刘村镇共同打造的溯源治理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昌平法院在辖区内设立的第一个溯源治理工作站。昌平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杨杰在工作站敲响了第一锤，就刘村镇多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就地开庭调解并宣判。 判决如下：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口粮田开发补偿协议书无效，其余21案与本案判决结果相同， 实现了纠纷矛盾在家门口化解。据昌平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宝武介绍，法院聚焦溯源治理关键点，通过在前端、中端、末端形成三道防线，深入基层将矛盾纠纷防范在源头，核对类型化案件，以多元调解加素材为抓手，将诉讼防于未成之时，以及强化司法裁判引领，推动纠纷实现未诉先办、不诉自办，促进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无讼、止讼、息讼三道防线一体推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截至今年10月底，我院共新生案件同比下降32.89%。 据了解，当前昌平法院前一解分窗口已经成立了包括回天地区法官工作站在内的27个法官工作站、10个村级法官联系点以及多个住校法官工作室。此前，龙泽苑社区曾在建设健康步道工程时被居民提出施工噪音、质量等质疑，法院通过梳理法律风险，发送溯源治理司法建议，使得可能引发涉众的矛盾纠纷在源头得以化解。昌平法院南口法庭负责人徐连森表示， 法官工作站是人民法庭深入设计的处所，快速响应各类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司法需求，从末端办案向参与治理转变，大量纠纷未诉先办、不诉自办，为基层社会治理增添了法律定位。 再来关注，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704例，包括内蒙古239例、广东195例、重庆41例、福建39例、北京32例、山西30例、河南22例、新疆22例、四川15例、黑龙江11例、陕西11例、山东10例、湖南10例、甘肃8例、云南5例、江苏3例、辽宁2例、贵州2例、宁夏2例、天津1例、上海1例、浙江1例、安徽1例、青海1例，含7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自2022年11月1日晚开始，持续派奖27，一等奖获得者每期均分2000万特别奖，获奖奖金翻番。同时，北京福彩还开展电脑票兑奖送票，每日送出50000张，具体详情见店内海报。 周末休闲游、滑雪好去处，内蒙古乌兰察布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传承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本期为您介绍2022北京榜样义务照顾孤老16年的陈宝安。陈宝安是通州区马驹桥镇六郎庄村村民，自2006年起，他开始义务照顾孤寡老人张吉贵。一开始，陈宝安在生活中帮助老人，今天帮种地，明天帮干活。自3年前开始，老人身体愈发不好，陈宝安每天都要抽空去老人那里看一看、转一转，每天帮助老人收拾屋子，看到老人的衣服、被褥脏了，就拿回家洗干净，看到快没有米面的时候，就早早的到集市上去买回来。老人疾病，他立即叫救护车送医治疗，病床前不嫌脏累，伺候陪伴，还垫医药费购买营养品。医护病友得知他非亲非故，都赞叹不已。夏天炎热，陈宝安帮助老人洗澡，冬天寒冷，他帮老人烧炉子取暖。就这样一年四季，陈宝安对老人的照顾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了便于老人家咀嚼，陈宝安把饭菜搅拌均匀，混合好，用勺子一口一口喂老人吃饭，一日三餐，每日如此。陈宝安让无儿无女的老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安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用爱心照亮了老人的心，也用行动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传递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本期为您介绍2022北京榜样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郎家子玉。硕士毕业于北大艺术学院的郎家子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他从小就对面塑技艺有浓厚的兴趣，3岁开始与父亲郎志春学艺，至今已经20多年。 在非遗传承之路上，郎家子玉把传统技艺与时代热点相结合，创作出很多别出心裁的面塑作品，让更多人看到了面塑这门老手艺的新玩法。冬奥会期间，郎家子玉作为青年一代非遗传承人，展示面塑作品与技艺，为各国元首现场展示了冬奥吉祥物冰墩墩的创作过程，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呈现出传统中有趣的一面。期间与摩纳哥亲王的互动过程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青年的风采，用面塑技艺构筑了中外友谊的桥梁。郎家子玉希望通过面人郎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近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的距离，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主动扛起文化自信的大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将文化自信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中。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踮起脚尖迎着朝阳，冲出起跑线，双臂跑向前，拥抱我的